一个人，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，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笑我有多简单，像番茄加两个蛋，闭上眼就睡，多自然。想着你有多困难，找颗尘埃揉进我眼眶，多小孩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，是不是不需要再又来的突然，你就对我说明白，就让我看明白，从什么时候我像小孩，我的天台从来热爱，不需要猜，别让我不需要猜，别让我想着你有多困难，从宇宙找颗尘埃揉进我眼眶，多小孩丢掉的你又想要拿什么缅怀，是不是不需要再爱，又来别让我再爱你，就

where you find yourself at the subway with your world in a bag by your side. 想起远方的你 起我的花房。 色，有几分笃定，几分疑惑，回忆仍透明的无法触摸。我们两颗心爱中漂泊，走一走，听一听，分岔路口向左或向右，兜兜转转，你和我一双手，该松开还是紧握。 Chances are I took the wrong turn every time I had a turn to take. And I guess I broke my own heart every chance I had a heart to break.

能够不能太愿意拥有伤人的爱。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？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一个人看我憔悴。山几时入的云， dust begins to fall makes me wonder. How do I make use of this? I stumble around to find that, and this is all I've got. I stumble around to find that, and this is all I need. The wake up is calling me home. The wake up is calling me home. The wake up is calling me home. The wake up is calling me. A sudden thought of disbelief clouds my every conscience. How do we seek refuge here?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毛静，是一名大二的学生，最近在准备英语6级的事情，每天都会去图书馆学习，虽然很累，但是看见大家都在努力准备考试，就觉得自己不应该松懈。学习的过程中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地方不足，不懂的地方也有很多，偶尔会觉得自暴自弃吧，但是也觉得不应该放弃。 我看着灰色的天和你倦怠的眼，突然疲惫了，突然熟悉了，撑不下去的感觉。我们都有太多遗憾，却在阳光下沉睡，夜里睁大眼睛看着月光，却想要追到太阳，不愿再像落叶一样随它迷失方向。 抱紧，我们都存在

晚出手何及的虚拟，陪着我相聚，你像自己像雨滴，看着我追呀追呀追，落到云里。 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，给你我所有的温暖，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，思念跨过北极，打着冷战，眼神仍旧 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 紧的心跳，紧的相遇，紧的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 有银光似白云的地方。 只有荧光色白云的地方，让我想起了你。 我为一直走